台北竞选总部成立的时候宣布两人合作的消息。明年的大选，国民党将会由高雄市长韩国瑜拍档前行政院长张善政出选，亲民党就由党主席宋楚瑜四度出战，同知名广告人余湘参选。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6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就先讲一些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在港铁方面，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今晚的10点结束。现时东涌站、大学站和上水站仍然需要关闭。现时机场快线仍然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不过由今晚的10点开始，机场快线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来往服务，不停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去到今晚的9点开始就会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会维持正常，截止时间都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另外在东铁方面，东铁线现时仍然提供来往红磡至到火炭站，以及是来往大埔墟至到罗湖落马洲站，中间不停上水站的列车服务，个别车站的出入口都是暂时关闭的。红磡站来往火炭站维持每5分钟一班，港铁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到大围，以及来往欣澳和东涌。不过听日东铁线是不停马场站，车站亦都会关闭，前往沙田马场的朋友请你改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仍然封闭，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过去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加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赵院。蒲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士美飞路一段亦都车多，龙尾去到白花园。士美飞路去坚尼地城近住科士街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上去摩星岭道。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车多，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油站。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近住市中心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白沙湾码头。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厢空气清新啲，即刻戒烟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六冇街出，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唔使出街，二台都有好节目。 早上六至九，超 B 阿 Lu 知识会社包罗万有。 九点到十点，改潮换代，梁学希、Jerry 预文你做 Trendsetters。 十至十一，方志豪陪你游学全世界。 十一点到十二点，安哥同学会记得准时上堂啊！ 哇，听晒二台咁多好节目， 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抛草小心处起你那份缘。 今年阿 J 冯允谦在中文歌曲龙虎榜得到好好的成绩，今次呢首全新的歌曲继续找嚟有 Y 文同佢填词，周石汉监制。 歌曲《寻找白金汉》是承接住上一首歌《Full Moon Party》的 MV 故事。 假使找遍没有宫殿， 饰演男主角的 J 更加为爱情追到去俄罗斯。全新歌曲《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白金汉都会在这边，嬉戏完深夜远，要找他总不太远。结束的恋歌言可以未完，能作多一句亦可永远相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你好，你好，呢度系 寻常事认真做， 啱啱啱啱嘅，啱嘅啊，啱嘅。 冇错，冇问题。节目名啊？ 吓？唔系，我估唔到啊！的系讲星期六先，咁我就讲个寻常事认真做先。 冇所谓啦。 想抢嚟 讲。系啊， 我以为同阿的好夹啊嘛。 唔系，佢头先本来想抢，但系而家撞咯。系啊，喂，星期六嘅下昼啊，咁呢个寻常事认真做啦。 系啦，直播室咧有思培啦。 阿乐啦， 阿仲有阿莫莉啦，同埋迪神嘅。 Hello， 今日做乜唔系咁夹啊？大家 唔系啊， 系我啫，系咪？ 佢笑到好尴尬啊！唔系，咁啊，步入去秋天啦，咁我都感觉到咧，即系身边好多朋友咧，都突然之间有好多 喜琴琴啊 ，flavor 啦， 系啦，咁啊，之前咧其实都有讲过眼干嘅问题啦，咁但系其实我发现啦，身边人咧系多咗好多鼻敏感啊， 嗯，系，冇错， 甚至系有一啲朋友咧，佢以前细个冇啦，但系而家大个咗，突然之间有好严重喎。 喂，嗱，我系鼻敏感专家嚟嘅， 嗯， 点解咧？我已经去到权威性啦，我觉得，我系鼻敏感，即系由细到大系劲到不得了嘅，总之一转天气嚟了噶啦。但大个咧开始做翻多啲运动咧系好啲，不过咧我话我个劲系劲在咩咧？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就好易会鼻敏感啦，跟住会有鼻水倒流啦，继而到大个谂我五六年前咧，我系试过有一排劲到鼻敏感上眼啊， 吓 鼻敏感，跟住开始一路咧开始敏感到上只眼咧，我张眼系肿到发咗。发咗啊，直情发咗肿起咗咯。我系肿到一次咧，试过系个眼白浮起，得个瞳孔粒咯。 有冇咁恐怖、啊？ 劲唔劲啊？好多我权威啊！哇，我嗰个劲度咧，嗰、那个劲度咧，系我直情觉得唔可以唔睇医生啊！即系我直情我知道自己不嬲鼻敏感劲噶啦，但系我冇试过要即系鼻敏感去睇医生，我直情走去睇医生，我系好惊啊！我系发觉我直情个眼球转唔到啊！ 吓， 因为佢已经系个眼白位发肿咗啊，浮起咗好似蚊眼咁大粒啊，咁肿啊，而个眼窝即系个瞳孔位置凹入去咧，我仍觉得自己好似荷包蛋煎，即系俾人笃穿咗荷包蛋咁啊！ 你呢个系接近死亡嘅状态。 系啊，跟住我好惊，跟住我睇医生啦，啲医生就话我应该系敏感，定日导致到眼敏感啊。 嗯， 所以我系睇眼科医生定系睇 普通嗰啲 家庭医生， 正常嗰啲诊所啫。佢好似冇分，因为得间开就嗰晚。咁跟住我睇完之后，医生都。都话使唔使我转介你眼科？咁但系其实佢俾咗少少啲抗即系嗰啲敏感药，我食完之后咧，其实我系冇事啦，就即刻消翻晒啦。 系讲开嗱，你话你系呢个鼻敏感嘅博士啦，系咪？我都系一个气管敏感嘅硕士嚟嘅、 啊。 因为点解咧？ 系咪而家抛头衔先？ 系啦，唔系咁系啊，但系冇你咁劲咯个头衔。 但系你讲硕士，佢都系话自己博士。 系咯， 得硕士系差过博士 低啲嘅， 系啊， 低啲嘅， 少 啲嘅。 唔系，头先即系或者专家啊，我讲自己博士 啊，点都好啦，我就一个表表姐啦。Okay、 所以就话咧，有时抛完出嚟，只要记得，你记唔到咧，抛完出嚟，你揾翻你咧，你对自己大件事啦， 核突嘅真系系啦。咁点解咁讲咧？因为我自己咧系对呢个温度嘅转变系好 sensitive 噶，系 啊， 是我敏感啊，我脸会降临嗰种啊。因为点解咧？嗱，譬如如果我喺一个室内嘅地方咧，一行出一个室外嘅地方，如果系冬天咧，佢个温度一唔同咗咧，我一索第一啖气嘅时候咧，我就会不断咳噶啦。 嗱，連港台咧門口 reception 個姐姐都知嘅，因為我每次咧一冬天 你就 即係聽埋你，聽埋你，咩事啊？ 係啊，嚟啦，真係咁咳咧，好似人哋緊嘔咁樣咧，跟住助跑跑過去個姐姐嗰度咳先喺佢面前。 我仲記得有一晚放工咧，係冬天嚟，我仲同阿姐講嗱，唉，又準備咳啦，跟住我就表演俾阿姐睇，一行出個門口，一吸第一啖氣咧，就即刻嚟了，一定嚟嘅，係一即刻 bang bang bang bang 咁咳，因為個空氣個温度轉 遮心啦， 好大， 有咁。需要演嘢咩？我唔識咳啦，得你一個咳啦。 係啊，你都知道我誇張開噶嘛，係咯，係啦。嗱，咁跟住咧，點講咧？從埋敏感度嘅情況係咧，如果我喺室內啦，如果出邊冬天好多時咪會個温度突然間變化好大嘅，即係可能係十二度，但突然間幾個鐘之後變咗八度、九度、七度咁樣嘅，我係喺室內都會 feel 到呢一種嘅變化嘅。我喺室內如果突然間係咁咳嘅話咧，即係話出邊個氣温係轉咗。系啦，我就系一个气管敏感嘅人咯，系咯。 咁劲啊！你连出外，你喺室内都可以 feel 到外面嘅气温啊！ 系呢、這个真 嘅。系你唔好质疑啊，乐喎。咁我信、啊嗯，因为虽然我好好彩嘅，我冇鼻敏感嘅。 恭喜你，恭喜你，恭喜你！ 但系唔好恭喜住， 系咩？因为会小气嘅。 因为咧，点解咧？我都系好似阿乐嗰啲人嚟嘅，我由细到大气管都系唔好嘅。咁阿的又应该知好了解我。咁、我系直情系气管敏感到咧，即系我虽然我冇阿乐咁犀利啦，哇！我喺室内已经 feel 到出面低咗三度咁样，系啦，即系我完全 feel 唔到嘅。不过，我系嗰啲咧，冻得就系突然间啦，即系由夏天，我系尽量而家唔系好饮热嘢嘅，原因点唔系好饮冻嘢，因为咧我一 高远 系 你呢个年纪冇理由啊， 唔系唔系，因为阿莫都算系养生型嚟嘅， 系啊，但系我系点样咧？我系平时即系以前咧，尤其是细个嘅时候，我一热得就系、哇好热啊好热啊，咁、个个都话饮冻嘢噶嘛，咁、我有阵时都会忍唔住，因为真系太热啦。但系咧，当我好热嘅时候，一饮冻嘢咧，我就即刻咳得好犀利噶啦，即系我会系咁样嘅。又或者我跑唔到步啊，因为跑步嘅时候一吸嗰啲气。系啦、就即刻会咳啊，就跑唔到啊，咁样即系，所以我系绝对理解，但系我冇去到佢咁啊，石屎啊， 系咯， 系啊，知道低三度、两度半咁样， 系咁同埋咧嗱，鼻敏感另一个最麻烦嘅症状就系鼻塞啦， 系， 即系有时啲人一发作，有一种系打嗤，但系有一种系鼻塞噶嘛，鼻塞好麻烦嘅，即系夜晚你瞓觉系完全瞓唔到。 以前细个咧就好中意咧左边塞就瞓左边，右边塞就瞓，啲人话系会通嘅，即系会流翻。佢出去嘅，唔知左邊塞好似係瞓右邊 ，sorry， 左邊塞瞓右邊，咁咪等佢流翻落去。咁其實又冇意思嘅，你左右咁流啫嘛。你成晚就唔使瞓咯， 轉轉反側 係咯，玩咩遊戲咧咁？咁但係以前勁嘅時候咧，過咗之後，我係有一排去咗澳洲咧。我喺澳洲嗰一年時間咧，我係冇鼻敏感過，係、所以證明 乾淨啲 係啦。所以證明咧，香港咧其實係論盡啲嘅。同埋咧，我之前有睇醫生啊，去睇中醫調理身子啊。個中醫師就我就話：哇，我喺澳洲冇事喎。咁佢話係噶。因为香港是较湿气重、你很多的毛病都会走出来、但是你去到外地呢可能会、好很多、甚至乎不会再翻发、我说有什么办法求即是可以断尾、有啊搬咯你搬咯不要再来香港咯 医生没那么多钱嘛有我不想搬咩 即是说真的如果你不是那么贵即是你不是那么好我都不来看那么贵 所以很多人呢很喜欢冬天的但我自己就有些保留如果不是冬天呢、是因为冬天可以穿很多靓衫、但如果不是冬天搞到我一出一入呢会是这样一个傻仔是这样咳是这样咳咳成十分钟的话呢我真的都挺喜欢冬天的是啦那阵间同我讲一下呢鼻敏感会带来鼻塞的问题 将要崩溃的你，就算怎劝亦可悭啖气。想要死，一下沉不住气，母亲会落魄，半生泪满披。第四日心已死，看出戏，多痛恨世界从无道理。第八天好转了，良朋来靠近拍双臂。心知道在翻尘，而美却又片刻回味。这一杯尝得到，失去亦也算一种福气。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产生悲，尝试放弃跟他做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经历了各大小偏差很远，人总要试尽百般滋味，也算合理。在世上，我靠捉摸心理，赚到几倍利多么好戏。一瞬间只要沉不住气，作到住不了一生极痛悲。生与死仿似无常天气，当抉择永远全由自己。乐与悲不必理，云雾里任意飞。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跌一跤总会暂时谦卑，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又要担心今世无温馨。不用怕每日记紧争一口气，挫败倘作试炼那用逃避，演好这出戏。放任竭力去闯开每个心扉，哪怕难胜大气，自建立新天地，放纵去做你。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跤总会赚胜悲，尝试放弃跟他作对比。人老来若觉苦苦不过没自己，别靠天中可以成大器。失落到过廿八天终止伤悲，重新振作又见好天气，再放任飞。何时学会心透彻明媚，回到起点向天空再飞，能创造传奇。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跟住落嚟，我哋交俾冇证书嘅硕士生， 咁啊真系未验证过呢样。 讲你个鼻嘛， 系啦嗱。咁虽然我系咳嘅表表姐啦，但系其实有时咧夜晚黑瞓觉咧， 系要加啲字嘅。咳咪咳咯，咳咩表表姐啫？ 系啦。咁但系因为咳咧， 你咁笑阿乐啊， 我唔系笑，话佢啊，而家 开嘅。 对唔住， 话乜就乜。 系点样啊 ？OK 嗱，咁其实咧鼻塞都几麻烦嘅，真系系啦。咁啊呢度分享一下啦，一啲咧我自己啦，同埋自己睇翻嚟嘅。 咳使鬼你分享啊！ 唔系，而家讲鼻塞啦，鼻塞啦，转咗鼻塞啦， 冇咳过咁喎。 佢咪就系咯，佢一开始话俾你听，阿姐都冇咳啦，我表演俾阿姐睇咩 要 咳。 我头先帮你嘅，啲嘢真系帮唔落啊！你明唔明啊？ 系好啦，嗱，咁我哋言归正传啦，净系讲鼻塞啦，而家系啦，嗱，咁其实咧有少少咧鼻塞嘅方法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点样去解决嘅。嗱，咁其实第一个咧大家咧原来可以试下咧揿住自己个眉心啊。 嗯， 系啊。阿德，你会唔会有咁嘅经验啊？呢、這个揿住个眉心啊， 试过唔得。 咁咧就系我唔得嘅， 真系试过唔得。 O K， 嗱呢招 人中我又揿过，嗰个眉心又揿过，都系唔得咯。最后点咧？所以都系食药咯。 O K。 嗱，咁可能咧，大家對呢個鼻塞嘅醫治嘅方法都唔同啦。嗱，其實撳住個眉心咧，係啦，就可以試下咧20秒，係啦。咁咧，因為呢個動作咧，就可以刺激到呢個黏膜嘅裏邊嘅血液嘅流動啊，就令到咧我哋個黏膜係擴張翻啊。因為鼻塞就係個黏膜去塞住咗啊嘛，係啦。咁亦都可以試下呢個方法啦，係啦。嗱，咁其實原來咧好多時咧。冬天點解會鼻塞呢？就係因為同個濕度係有關㗎、一來佢係太乾燥，二來佢係個温度嘅問題啦。咁、所以咧，我哋咧亦都可以試下咧喺個室內度咧加一個嘅加濕器啊，係啦，將個濕度咧保持喺 at least 係 30% 以上咧，咁咧係可以大大咁樣去減低咗呢一個嘅鼻敏感而引致鼻塞發作嘅症狀嘅，係啦。咁同埋如果喺加濕嘅時候咧，咁有個小貼士啦，咁大家去研究下系咪适合自己啦，就系、可以咧试下用呢、這个香薰嘅加啲香薰油落去啊，一至两滴嗱，例如加呢个薄荷啦，或者系加呢个尤加利叶啦咁样，咁佢都系会帮助到呢、這个鼻塞呢个症状咧，系如虎添翼咁样去嘅，系啦。咁而下一样啦，系啦， 锦上添花啦， 锦上添花啦，冇错啦，系啦，嗱。咁呢個咧我都試過嘅，跟住呢個方法。 你又窒下落啊？ 點樣？我幫佢手加啲字喎， 好事嚟噶。 我見到一個碩士咁樣拋我，唔通我博士唔拋啊？ 好事嚟噶，係啦。咁又有增益啦，我今日有。咁嗱，如果一個緊急嘅方法係咩呢？因為好多鼻敏感嘅人咧，佢哋係唔知道自己係幾時會突然間鼻敏感嘅，真係估唔到嘅。係 㗎 係 㗎，一嚟就嚟㗎啦。 係啊，有時可能成個月都唔嚟，跟住一嚟就突然間窒息咁樣係唞唔到氣㗎嘛。係。咁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可以即刻去搓一塊熱毛巾啊，熱毛巾去敷喺個鼻度啊。咁因為點解咧？熱毛巾佢嘅蒸氣啦，又係同頭先所講一樣啦，就係咧可以擴張翻我哋鼻裏邊嘅微絲血管啊，一啲黏膜啊咁樣，係啦，咁就可以從而咧就去舒緩到呢一個鼻塞嘅。 即系冬天就要带定个热水壶，同埋带定条毛巾啦。如果唔系临时临急都唔知喺边度搓嗰条热毛巾。 系啦，其实 OK 嘅喎呢个方法。 攞纸巾咯， 佢话用热毛巾嘛，咁你又要热水嘛， 就会唔 热 噶啦。 哦，都得嘅，纸巾都得嘅， 得。 博士果然系博士啊。 其实你带个暖包都得噶。 系啊， 即系其实一样。 系啊系啊系啊，攞个暖包去敷个鼻。 咁点解你又早讲？ 所以点解我系博士，佢系硕士啊？因为佢未学到嗰。 唔系，但系而家话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的神提翻醒我啦，系啦，而我份稿里边咁啱冇呢个方法，而咧阿的神讲翻起咧，我又觉得真系 真嘅呢个真嘅。 我带个暖包咧，有时譬如一出去门口啦，即刻咳啦，闻到啖冷空气啦，我真系会攞个暖包去遮住个鼻咯。 因为以前其实读书嘅时间，中学时间咧，啲女仔咧成日都会搓嗰个暖包噶嘛。咁而我哋即系见结日，我哋自己男仔都有用嘅时候咧，有时太过冻嘅时候，我哋都会敷喺额头，敷喺鼻。不过小心要。记住暖包嗰个嘅物料咧，其实都会好危险嘅，因为入边化学成分好高，咁、所以有啲人可能唔可以直接敷喺你嘅面皮肤上面啦，可能机会有毒啦，咁所以自己小心。 不如我介绍个再简单啲啊，真用家感受，我就系个真用家。 咩、啊？ 冬天嘅时候我会更加戴口罩噶，除咗预防病菌之外， 哦、 因为咧可以阻隔咧冻嘅空气直接吸入鼻哥咧，跟、住之后咧系会舒服好多噶， 好多噶。真实用家二都可以讲一个小方法，其实好简单嘅。当你咧出到去户外啦，有好多人咧都因为温差嘅不同咧会有鼻敏感或者打一次嘅。其实咧、你出去 好 仲要啊， 好 cute 咯， 系啊，原来大家唔用噶啦，而家系啦。咁你出到去嘅时候，其实预先知道出边好冻嘅时候咧，其实你捏住个鼻啦，先出去，等佢慢慢适应咗，你先放翻手咧，其实就唔会激发起嗰个鼻敏感嘅，即系对于我嚟讲系有用咯。 我谂到阵间窒息。 捏住 捏口鼻， 系都唔出去。 系啦，搭 lift 之前已经捏住， 或者突然间有人阻截你，唔俾你出去。 好啦好啦，嗱，硕士级嘅鼻敏感专家又补充少少啦。 最后呢个啦，系咪？ 系啦，最后一个噶啦，都啱，唔系两个，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啦， 一个 呢个系紧要啲嘅，就系咧，大家可以试下咧，比较用力咁样去捽下个鼻。因为咧比较用力咁样捽下个鼻，又系可以刺激到嗰啲血液运行咧。因为鼻塞永远都系因为啲血管扩张塞住咗啊嘛。咁其实大力啲去捽佢系 OK 嘅呢、这个方法系。咁、但系咧咁当然啦，就唔好太过大力啦。 做咩啫？ 大力啲捽个鼻， 但系唔好咁大力、啊。 没有了。 辩论，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说你怎么了，说你怎么过，放不下的人是我，人多的时候就待在角落，就怕别人问起我。你们怎么了，你低着头护着我，连抱怨都没有，跟我开始躲，从不对我说，不喜欢一个人生活，离开我以后要我好好过，怕打扰想自由的我，多少个时候你还在意着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拼命解释着不是我的错，是你要走，眼看着你难过，挽留的话却没有说，也会微笑放手，说好不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清晨在葵涌开了三枪，制止企图偷车疑犯，一个27岁男子中枪送院治理。凌晨四点多，两个男子驾驶私家车驶入葵德街，盗取一架停泊在路边的私家车车牌，警员上前拘捕，对方以螺丝批和士巴拿顽抗。警员先制服一个43岁的男子，另一个27岁男子跑回去私家车，并且尝试驶离现场，企图冲向警员。警员持枪警告，但是对方无理会，于是开枪。他左臂以及右边肋骨受伤。警方在车内检获两把两尺长开山刀、高尔夫球棍、少量的怀疑毒品等，亦都发现两个车牌，而涉事私家车的车牌亦都是假牌。新界南总区重案组第三队总督察陈志昌强调，警员持枪的执法过程符合使用武器指引，是合法、合情和合理。吐露港公路南北行车线中午前重开，但红隧仍然关闭。另外，应马会要求，东铁线听日不停马场站，车站亦都会关闭。前往沙田马场的乘客需要使用其他交通工具。另外，機場快線晚上10點起至到尾班車，只是提供香港站至到機場站來回服務，不停九龍、青衣和博覽館站。九龍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晚上9點起暫停，香港站市區預辦登機服務截止時間是航班起飛前90分鐘。港鐵職員聯同機管局人員將會在香港站檢查乘客的機票和旅遊證件，呼籲乘客為行程預留充裕時間。港鐵表示，東鐵線火炭至到大埔墟站仍然需要暫停服務。大學站早前被投擲汽油彈攻擊，以及係惡意破壞，車站、路軌以及係路軌旁邊嘅設施都受到嚴重破壞。在安全的情況之下，港鐵人員正在進行檢查和評估工作，預計需要一段長時間。而在車站內被縱火的列車已經拖翻車廠作詳細檢查。警方凌晨在旺角清場期間，有警員向一個商業電台記者發射懷疑海綿彈。商業電台、記協以及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都強烈譴責事件，要求徹查和交代。上台要求當局約束相關警員的行為，同時要確保記者正常採訪不受干預，更加要確保記者的採訪權利和安全。聲明說，警员相关行为不单止破坏香港赖以成功的新闻采访和言论自由基石，同时无助香港社会回复平静，更加遑论止暴制乱。记协再次呼吁特首立即整肃警队，确保新闻及采访自由不受干扰或者是暴力行为，给前线新闻工作者履行他们第四权监察的天职。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晚上北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令首先讲中意外，就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红梅谷路是有交通意外，部分的行车线是受阻，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亦都影响到红梅谷路出九龙，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田心街。另外封路方面，港岛区薄扶林道介乎宝飞路和搬咸道，以及在搬咸道介乎薄扶林道和西边街一段都是需要封闭。而在九龙区弥敦道来回方向，近住山东街一段是封闭。另外弥敦道来回方向介乎雅街路街和登打士街一段亦都是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来回方向仍然是需要封闭，而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龙尾排到去北角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街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碧苑。士美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科士街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就在薄扶林道游乐场。而在九龙区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丽港城一段是车多，车龙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基发小学。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北港足球场一段亦都是挤塞，龙尾一直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反方向出九龙，近市中心一段亦都是车多，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沙角尾路。跟住嘅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提提大家，直至到晚上7点，政府系会提供免费嘅渡轮服务，来往大埔海滨公园码头至到乌溪沙公众码头。另外亦都有免费嘅旅游巴士服务，来往大景街回旋处同埋大埔墟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卫生署策动， 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健康香港2025， 二台喐一喐。 点解你系都要嚟呢度食噶？好食啲嘅咩？经济啲嘅咩？ 哎呀，系健康啲啊！呢间系有型食肆啊，有好多咧有型菜式嘅，即系多蔬果嘅蔬果之选，同埋少油啊、少盐啊，同埋少糖嘅三小之选菜式啊嘛。 好、啊，我哋成日出街食饭，好多食物都系多油多盐又唔够蔬菜，肥腻之余咧，仲会增加患上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同埋其他慢性疾病嘅风险噶。 系咪好介绍先？嗱，呢餐抵你请我食啦！ 香港电台携手缔造健康香港。 你有冇听谭校长同汪阿姐话去参加政府嘅大肠癌筛查计划先？ 有啊，56至75岁嘅香港居民，依家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有需要嘅话仲会照大肠同切除息肉，有得预防咁就放心晒啦。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找专人问下啦。 陈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寻常事认真做啊，跟住落嚟咧呢个话题其实都真系几寻常嘅，就系平时咧我哋成日都会食嘢啦，出去餐厅啦，我唔知系咪只眼咧太利嘅关系，我成日都睇到一啲唔应该睇嘅嘢，系乜嘢咧？ 见到鬼， 见到鬼，touch 暂时未见到嘅呢样嘢，系啦，咁但系咧。 咁都唔好利啫，对眼都见唔到鬼。 可能同利唔系太直接嘅关系。对唔住啊， 即系点啊？ 我放完阿莫之后，我个人有啲心虚啊。 唔紧要，兜唔到冇所谓嘅， 我唔够力。有时咧，譬如出街嘅时候啦，咁成日都见到地下咧会有啲嘢执噶。 嗯， 即系譬如系八达通啦，或者突然间见到20蚊纸啦、100蚊纸，我见过。 我细个啊嘅时候啊，读紧中一嘅时候啊，咁啊行街啊，我都觉得自己衰仔噶啦。不过嗰次真系真系贪得滞啊个人。咁啊见到地下有张十蚊，我即刻左右望啦，望完之后。 扑到佢前面踩住， 踩住之后咧就仲扮大喺想搵书包啲嘢喺度想，即系扮到唔系执钱啦。咁见到身边冇人，我就开始慢慢踎低扮绑鞋带啦。见到一张绿色嘅纸币，嗱当其时嘅年代绿色纸币其实唔系好多钱，得10蚊啫嘛，十蚊纸一反开，原来佢系军曹嗰个嘅玩具纸币，最后就嘥咗我嗰啖嗰一脚。最衰系咩呢？我仲 miss 埋嗰班巴士，最后我系迟到咯。 哎呀， 好阴功啊！贪钱多贫咯。 其实咧，好彩你踩住嗰张系卡通纸币咋，一不小心咪踩住嗰啲唔系俾人类用吓到吓你。 明咩银行出嗰啲咧？ 不过其实咧就唔系想讲喺街嗰度啦，咁亦都希望大家路不拾遗啦吓。今日有啲钱可能有啲人系好需要，咁唔见咗会好慌张。 系啊，其实我都好紧张，我执咗嗰张卡。窿钱，我惊个小朋友唔开心。 系啊， 所以我原地摆翻喺嗰度咯，唯有。 嗱，咁跟住想讲嘅就系咧，成日都唔好彩嘅有一样嘢，就系、是、去餐厅成日都见到咧一啲小昆虫喺只碗嗰度。 系。 咁啊，最近一样好惊嘅嘢咧，就系、是、我食完之后，其实我以后都唔会再帮衬嗰间餐厅。就系咧喺我个饺子嗰度咧，我发现只曱甴脚咧喺嗰个汤边嗰度，仲浸住喺个汤。 哎呀，好核突！ 你哋有冇一啲喺餐厅食到一啲唔应该食嘅嘢咧？ 嗱，蚊仔咧就成日都食到嘅，系啦，唔知点解好细粒嗰啲蚊啊，即系嗰啲蚊枝啊， 蚊系嘛， 系啊，咪蚊又好点都好啦，即系咧细个一 mm 体积嗰啲咧系经常都有噶啦，即系你细心啲留意一下咧，其实十碗里边都可能有三四碗有噶啦，咁我会照食嘅嗰啲系啦，咁但系你话吓，咪算啦，嗰啲蚊仔， 佢翻出嚟，你意思系咪即系溜走去照食嗰碗嘢啊？ 哦，溜走冇错。 以为你真系照饮啊，大佬！ 石屎喎，佢话 石屎啊， 石屎啫， 你真系咁样石屎啊，会 系啦，咁我会溜走去都算数嘅。但你话 touch wood， 我呢生人里面都未试过遇过啲好核突嘅嘢喺个碗度。 我试过唔系核突咯，钉书机咯， 哇， 食粉果食咗个钉书机，唔系个钉书钉，食咗钉书钉，成粒插入去嗰个 危险 嘅 喎， 嗰个牙与牙之间嘅裂缝咯。 吓， 喂，觉得哇好痛，跟住掹出嚟嘅时候系钉书钉，但系嗰阵时我唔敢。即係投訴啊，因為我仲有嘢未到啊，咁所以我就冇投訴咯，係啊， 多兩粒點算 啊？係啊，真係成個釘書機咁樣，我真係搞唔掂啦。 或者成日都食到咧，人哋洗碗嗰啲鐵線咯。 誒係啊，呢個都係。 OK， 但係咧，我想講咧，如果你話食到好多奇奇怪怪嘅嘢咧，我真係表表姐，我唔敢應石屎位博士。 你但係你係表表姐，何書佢都表表姐啊，佢係 cut 嘅表表姐喎。 係咩？佢咁講，我收翻，對唔住啊，我嘗試過有個咁嘅經歷啫， 好好多。 我試過咧有一次咧食過咩咧？有段時間咪好興飲夜茶嘅， 啊係啊， 一啲普通嘅細嘅店鋪仔，即係譬如可能食雲吞麵嘅鋪頭或者茶餐廳咁樣， 嗯、 都特登有個蒸籠就特登整呢個夜茶嘅點心嗰啲嗌。咁一日咧，咁同屋企人就話：我不如飲夜茶咯。我好啦，咁我去飲喎。咁跟住嗌咗一隻粉，嗌唔係一隻，嗌一碟 一個粉果， 一籠粉果，一籠粉果。跟住之後咧，好啦，我食嘅時候食下粉果入面一哼一聲。硬嘅，跟住之後我心諗唔通花生咁啊，因為有少少彈下嘅 feel 嘅，咁我但冇理由咁硬啊，咁可能乾花生啊咁樣，咁啊再咬多下啦，唔係喎， 繼續哼一聲， 跟住我再攣翻出嚟睇啦，鳳爪骨。 哇！鳳爪骨真係你攆過啦， 係啊，仲要鳳爪骨已經係冇肉喺入面， 哎呀， 得個骨啊！ 好核突啊！ 跟住我真係攞口攞唔切，跟住即係呢個係好核突嘅，跟住我有段時間唔敢食呢個粉果，係啦。 啊、粉果其實好容易會撈到，嗱，頭先我嗰、那個嗰、那個釘都係粉果啦，你嗰個又粉果啦，哦、我有朋友試過喺粉果入面食到個即係紙包包裝嗰啲，佢嗱。即係我哋平時食個烏冬㗎嘛，烏冬面味就搣出嚟嘅膠嘅，佢係有個膠嗰個角囉，好明顯就係人哋上家剪開嗰個角，唔知佢倒豆漿定咩，總之成個包入去嗰個粉果。 但你呢個都好正常啊，阿莫嗰個真係好恐怖。 係啊， 大佬佢鳳爪骨係屬於垃圾嚟㗎嘛，但係佢粉果係屬於啲新整嘅嘢嚟㗎嘛，即係嗰個地方佢係將抌嘅同埋新整嘅撈埋一齊囉。 但個膠都係垃圾嚟嘅。 係，但係呢個比較合理啲嘅。 我哋而家玩捉錯處係咪？ 佢整嗰陣時都要剪開個烏冬噶嘛，所以我都覺得佢可以係 input 嗰一 part 嚟嘅，唔係 output 嗰 part 嚟嘅。 我試過食個螺絲添㗎。真係一粒喎、啊！ 個人食螺絲？ 唔係啊，真係鐵嗰啲啊，係啊，真係有喎、啊。嚇、啊，係啊，佢好彩冇吞到啫，幾鬼核突啊！ 哇，好危險、啊！ 一碟碟頭飯我記得，但係唔驚咩碟頭飯。 咦啊，好核突！ 係啊。 或者要小心啲嘅，因為有時頭先阿莫講咧，就係食到一啲即係好骨啊，或者食完啲生物啊，咁、我覺得有機會可能會肚痛嘅，但係咧你唔會真係話影響到身體長遠影響身體。你頭先講嗰啲咩釘書釘啊，或者係頭先講嘅螺絲呢啲真係好危險、啊，所以有時我都覺得咧，餐廳係應該小心啲。雖然我都明白好忙嘅，咁最近咧其實見到有一個調查啦，其實一班嘅食客咧就自己投票，跟住最後咧就得出有啲咩事情咧係佢哋如果遇到嘅話就唔會再去嗰間餐廳嘅。咁有十大，大家睇下咧有冇共鳴嚇、第十位就係餐點嘅份量太少啊！ 有啊， 份量勁大落差，呢個一定啦。因為而家其實好多鋪頭其實個價錢真係好貴噶嘛， 係啊。 但係你貴得嚟少，我梗係唔嚟食啦。 嗱，仲要咧就係曾經有一個朋友仔，佢會唔開心嘅。我試過見到佢，佢話俾我聽嘅。咁啊排咗一間餐廳廿分鐘啦，咁跟住之後咧入到去嗌一個肉燥飯40蚊，咁我就諗住咧，哇好期待啦，因為好肚餓 lunch time。咁個肉燥飯以為係一個湯碗啦，嚟到咧得個飯碗咁大。咁對於一個男仔嚟講咧，就覺得哇真係落差超大啊，同埋你會覺得嗰個價錢就應該有相對嘅份量噶嘛。 我試過食過一次就係煲仔飯咯，哇好出名話又。好貴又成咁樣噶嘛，排有俾人排隊啦。我去到食嘅時候，佢話咪個煲仔嘅底有粥底咯，即係一個粥攞嘅底啊，上面就係飯咯，哦、即係佢加層加厚咗，好似你飯好多，其實極少嘢咯。 哦，即係漸高咗。 係啊， 仲有就係之前試過咧，我好中意食海膽嘅，食海膽炒飯見到咧。 好 有錢，咁我食少少啫。咁個餐牌上面咧，嗰個海膽咧係勁大嚿嘅喎。 食少少，你仲富貴喎咁樣。 點咧？ 嗰個海膽咧，嗰個圖片咧係勁大嘅海膽嘅。咁但係出到嚟咧，最後個海膽咧得手指尾兩節咁大啦。跟住我就好嬲，跟住我就同個侍應講啦。當你諗住好嬲，佢會安撫下你嘅時候咧，個侍應仲駁嘴同我講，佢話：啊，係咁嘅咯，即係你冇諗住同個餐牌一樣嘅話咁樣。咁所以係有啲落差嘅。咁啊，接住落嚟咧，呢幾種咧，唔知又會唔會令你覺得啊，真係遇到嘅話，永遠都唔會再去。咁啊，稍後一首歌翻嚟咧，就再話你知啊。 輸入某個程序，情緒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後沒有然後，寒暄多幾句，笑著離去。想話其實乾脆，唔出聲感覺。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 bomb， 哈希何嘿你讲乜嘢？废话多到充满装饰，哈希何嘿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 bomb， 哈希何嘿你讲乜嘢？废话多到装满仓舍，哈希何嘿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再下。 陈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剛才就講到如果個餐點的份量太細的話，即令到你的感覺落差太大都會不開心啦。 跟 住接住落嚟呢幾種咧，唔知道你覺得哪幾種是你完全接受不到的、 嗯、 第一就是、第九位嚟嘅，就是環境超亂同埋污糟啦。第八就是服務生的態度很差同埋個樣好黑啦。 哦，呢、這個好憎嘅真 係。唔係講塊面曬到好黑，或者是黑面的意思嚇。 唔係，其實就算佢黑面或者態度差咧，我都遇過好幾間係咁，但是我都會照食，因為佢啲嘢真係好食。 真係好好。 所以我覺得黑唔黑面佢態度差是其次咯，但係佢啲嘢好食，或者佢衛生情況超好，但係佢只係黑面啫，可能啲 staff 唔係太過開心啫，咁我又覺得唔會影響我唔再去咯。 嗯，都系睇下你想为咗食好嘢啊，定系还是想要质素咯？因为我知道有间公司咧系、嗯、有嗰间即系乜乜公司，就系话咧啲嘢食真系好好食，个蛋真系好好食，但系咧嗰啲侍应系真系好扯嚟噶嘛，一落到去咧快落单，仲要你跟住佢嗌问你嘅问题去答噶嘛。 我上次去又 OK 喎， 对你咋嘛？ 唔知啊，佢係對外國人其實係另外一個態度嘅，我見過佢對啲外國人係幾 nice 嘅、 哦。你似外國人， 同埋佢會風趣啲，我似日本人嘛。咁、哦、佢會風趣啲嘅，咁所以我覺得係因應食品先係我嘅選，即係唔去嘅話，我就唔會因為佢樣唔好咯。 嗯，但係個環境好污糟咧。如果好好食，但系个厕所劲污糟，成日见到咧个地下都系湿立立啦。 我去个厕所咪得咯。 唔系啊，我读书嘅时候啊，真系唔小心嗱。讲紧我读书已经系中午打后咁样。 整到人哋个厕所污糟。 我食嗰间餐厅日日食噶，日日都觉得哇，跟住好食好食。哇，食咗坐底有九个月嘅时间，跟住嗰日咧真系好够。第一次人即系第一次去佢嘅厕所，入到去嘅时候，我出咗嚟咧，自此又对呢间食嘢咧，我有阴影啊！ 嗯， 我见到佢喺马桶啦，佢马桶唔系嗰啲正常嗰啲马桶， 系一个铁兜噶嘛， 唔系铁兜，玻璃但系坐柜，唔系即系唔系柜啊，嗰啲叫咩啊？踎踎厕啊？ 踎厕，但系玻璃， 唔系、哦，即系佢系瓦砖，瓦砖、 哦， 但系佢个踎厕咧，俾好多便咧系塞满咗，塞到佢膨胀到系已经同我踩嘅地方系成一个水平咯。咁你谂下，我望完嗰撇嘢之后，入到我哋厕所唔敢去，我翻转头走。 其实好惨啊！嗰一日，因为如果系嘅话，应该系嗰日只系唔知塞咗个水渠定唔知乜鬼，咁 核突噶。 以后冇再。 最核突系我嗰餐饭，我食肉酱意粉，几咁呕心，所以我就有阴影啦嗰次。 其实讲开呢样，你话黑面同埋个环境咧，我自己又咁样睇嘅。如果咧有一啲餐厅佢真系啲嘢好好食，又或者佢个价钱系收你唔贵咧，我会包容到佢少少嘅黑面嘅、嗯，即系我会觉得呢一种系一种态度嚟噶、嗯，即系其实佢俾个signal你就系我而家用一个价钱去就咗你啦，同埋我食物质素我真系俾翻一个诚意你嘅，咁呢啲少少黑面少少态度唔好咧，我接受噶。 系， 嗯，咁啊继续啦，睇下呢啲咧会唔会令到你觉得更加即系更加难接受啦？就系、是、一直咧。都會不停咁上錯啲菜啊，即係上錯你嘅餸菜，嗌親嘅咧嚟親嘅咧都唔係你嗌嗰碟嚟嘅喎，即係或者咧有一啲嘅侍應咧好中意將佢心裏邊嘅諗法安咗俾你。 嗱，如果次次都係咁我唔得，但係偶然一次我 OK。 我都系嘅， 即系如果你次次都系咁，摆明你唔中意我啦。有乜理由我落亲都错啊？即系我嚟十次都错。 仲要我想食嘅冇得食喎。 系咯， 嚟做咩啊？ 系咯，咁 你都系想食嗰样嘢啫。 摆明就系玩我啦，咁所以我就唔得咯。但系你通常都唔会嘅，偶有错手啫。 咁都系嘅，咁有时我觉得都冇乜所谓嘅，有一啲嘢你都接受到，唔系真系好想食，即系一啲嗰間餐廳嘅招牌菜，咁佢都你好想食，但係最後冇落到，咁咪覺得可惜嘅。咁但係我發現咧，有一啲姐姐咧好中意，佢覺得你應該飲檸茶咧，無論你嗌檸水定安華田，佢最後都係俾檸茶嚟嘅。有冇試過？即係佢 keep 住將一啲佢覺得係嘅嘢，或者佢一開始已經 predict 咗你要飲嘅嘢，已經安咗俾你。 我試過去一間餐廳四個人食飯，四個人食飯落單嘅時候，我哋噏咗一堆嘢想叫嘅嘢，那個侍應一次就答。即係推倒翻我哋叫嘅所有嘢咯，就話其實呢個咧就冇咁好食嘅，不如你叫呢、這個。咁我成個四個人嘅 menu 咧，全部俾佢改曬咯。咁最後我哋係即係第一次食慕名而去，咁我哋覺得是但啦。咁你話好食咪王牌咯，係咪先？但嚟到我哋覺得唔係咁好食嘅。 係、啊、 我試過就係去一啲餐廳啦，都唔知咩，我比率都多嘅，就係咧去嗌嘢食啦，嗌嗰樣冇嗰樣嘅喎，成個餐廳入面係啊，得、好少嘅嘢食， 好黑㗎嗰啲人， 係冇得揀啊， 係咯， 好灰㗎， 即係試過好多次嘅都。 呢、這個其實都係其中一位嚟嘅，係去到第睇下先嚇，應該係第四位，因為我都有試過嘅，就係、是、打風嘅時候，尤其是係一去到啦，咁啊打風，跟住佢就話有啲嘢食咧，其實係冇嘅。 正常啊。 咁點知你去到 最啦， 都係嘅，但係最弊咧，個餐牌裡面得十個餸啦，佢有八個咧都係冇嘅，跟住得翻我兩個，仲話俾你聽限量嗱，上邊第 A 咧就得翻三份 ，B 咧就得翻兩份。 因為打風啊， 係、打風就食啦， 即係個個都食啊嘛。 你唔好怪人啊，師傅。 唔係嘅，唔係怪嘅，純粹有落差啫。即係我諗住食個飯，但係你最後其實冇乜選擇。不如你一早就話俾我聽，而家得翻 A 同 B， 你要唔要咁啊？即係早啲講好過我坐喺度十五分鐘啊。 但我反而覺得即係嗱，講咗咁多間餐，即係講餐廳啦，去大家遇過嘅嘢啦，我覺得反而我哋成日怪啲餐廳點點點點點，我哋都要做翻一个好嘅食客，即系麻烦落咗单嘅时候，唔好不停咁改人啲单。即系我好怕有啲人咧，就去食嘅时候，我嗌个冻柠茶，好啊，嗌完一人帮佢落咗单啦，三分钟唔够，突然间、我想咖啡，即系扑咗去，然之后就话，哇，我想改咖啡啊！即系其实对佢哋嚟讲，佢哋有时唔可能嗰朝翻工好开心噶，笑面迎人噶，就系、是、大家嘅 order 不停都改咯。咁不如你諗清楚先落單，同埋好多就係舉咗手，然之後其實我諗到㗎啦，嚟到嘅時候就不停喺度諗咯，諗個 menu 究竟要乜。咁對佢哋嚟講，佢哋打工都覺得好辛苦嘅。 都係嘅，同埋有一啲餐廳係真係忙，我都知嘅。咁所以咧，有啲嘢我哋可以做好啲，就係講清楚啲，唔好成日轉，或者係可能笑面迎人對住佢去落呢個單，會唔會令佢舒服啲咧？ 係啊，諗定啊，今日星期六嘅晚上食啲咩好啦？ 心着白想起你，当街上没行人想起你，又隔着岸前面也不顾身处在两地，不用记，思忆都猖獗无忌，鬼魅的你引我到旧时远飞，跟他恋爱太乏味，想起你飞机遭遇乱流时想起你，就算落力遗忘你的发肤气味，也只会越忘越细腻。来年就算没爱情，日落月升，总会挂念你。应否将爱活埋成感情，继续再回味？或是不应温暖地，美化这冰冷别离。记得你绝情的一刀，痛到以后没余地，灵魂被叫唤以前，剩下日子总会挂念你。跟你那死水未烂，依然暗自地明你，坐在客房幽怨地，再看跟你做过的戏，难道太爱你才偷偷想天与地重新接起？谁可以假忘记或记？ 小姐，我哋系周末有情人调查公司 Weekend Love Lab 嗰边打过嚟噶，唔知你单身咗几耐咧？ 吓、啊，你又知道单身嘅？不过我都单身咗成十年噶啦。 咁如果寂寞指数一系最低，十系最高，咁你会俾几多分自己咧？ 喂，单身咁又唔一定代表寂寞。诶，我如果不知几健康几快乐，你呢个调查结果几时出噶？系咪呃人噶？ 今个星期六晚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就有得听。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边个救我单？ 喂，咁我算唔算最单啊？ 讲讲天气先，而家咧就系23度，相对湿度咧72%啊。咁啊，今日咧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亦都系大致天晴嘅。咁啊，呢几日咧都会有啲凉啊，所以希望咧你都记住要着多件衫啦。最后翻嚟继续寻常事，认真做。 佢左臂同埋右边肋骨受伤，警方喺车内检获两把两尺长嘅开山刀、高尔夫球棍同埋少量嘅怀疑毒品等，亦都发现两个车牌，而涉事嘅私家车车牌亦都系假牌。新界南总区重案组第三队总督察陈志昌强调，警员持枪嘅执法过程符合使用武器指引，系合法、合情同埋合理。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喺下昼四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晚上北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依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一些公共运输服务安排。港铁方面，除了机场快线之外，港铁各线、轻铁和港铁巴士服务会在今晚的10点结束。现时东涌、大学和上水站都是继续关闭的。咁机场快线方面，现时提供来往香港站、九龙站、青衣站、机场站和博览馆站的列车服务。香港站的和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暂时都是维持正常的。截止时间是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在巴士方面，因应全港有广泛封路，不少巴士路线都是需要停驶、改道或者是缩短路线，乘客请你留意住巴士公司的最新通告。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来回方向仍然都是封闭，坚拿道天桥过海去湾仔交汇处方向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排到接近北角码头。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都嚟到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加多近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接近兆苑；慈尾飞路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科士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薄扶林道游乐场。喺九龙区方面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5:4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36。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独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九州女子组合 Link， 私は Link です。 对香港乐迷的印象及歌曲发展路向。 哦，是 Link の貝月ラナ。今聴いて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4至5天空海闊達拳號 Link 訪問音樂特輯。 今週の日曜日 Link スペシャルで会いましょう。 陳伯早兩年退咗休，而家又出返嚟做嘢啦。 年長人士擁有寶貴嘅工作同人生經驗，豐富嘅知識同技能，仲有努力學習嘅心。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 是港珠特工队。 嗱，我先理身，我呢几日嘅肠胃系唔舒服嘅。 要啦，食完咪当清肠胃，咁之后咪好翻咯。 成日食完突然间想呕嘅。 不过放心啦，我今次整嗰啲嘢食，我都几有信心系 OK 嘅。 其实我维护你啊，即系我意思，如果真系食完呕咧，唔关你事，因为我唔舒服。 系 咯，所以你嗰啲系好食嘅。 多谢你啊，系啊，咁我暂时都未试过去到过分到叫人呕嘅。 咁又系，咁又系。 系咯， 唔系佢嗰啲必属佳品系啦，最多屙啫咁样。系啦，点啊？今日整咩咧？ 今日咧就好想同大家讲咧呢个饭团啊。 哦，其实我几中意食饭团噶。 好多人都中意食噶。 因为方便快捷啊嘛，但系而家嘅饭团越缩越细噶啦，嗰个馅，嗰啲所谓话咩整肉松馅啦，我谂肉松已经叫最多啦。如果你话我要食三文鱼、鳗鱼馅嗰啲饭团咧，甚至乎有一啲系中意食沙律馅嗰啲咧，基本上系哇入边嗰啲细到咧，你唔知食到啲乜， 纸咁多， 系啊，即系可能你食一个角落头咁嘅 feel 嘅啫，但系你个饭团就好大个，咁我觉得唔足称系唔好食嘅。 系，但系其实咧，就算可能未必太足称都好啦，好多人咧依然都系好欣赏饭团，因为贪佢够方便啊嘛。尤其是好多人去旅行嘅时候，都好中意咧，即系选择咧食饭团咧， 一个台湾一个日本， 系啦，依土，因为真系唔知点解，台湾同埋日本嘅饭团咧系特别好。好食過香港好多， 好有心思 㗎，足料啊，同埋佢 點樣有心思法咧？ 我覺得嗱，佢日本同埋台灣咧嗰個便利店裏邊啲嘢係得㗎。即係同香港係爭好遠㗎，即係佢裏邊每一樣嘢真係一個精品， 呢個我撐你， 而唔係一個便利品嚟㗎。佢雖然便利，係啦，佢真係正㗎。 唔係，但係其實點解阿樂話哇入邊嗰個精品咧？其實我自己都係俾便利店吸引嘅。基本上咧，我每一次去台灣旅行嘅時候咧，我夜晚個餐飯咧係食得少嘅。我夜晚十二點零鐘嘅時候就會落去佢掃佢嗰啲便利店嘅嘢食。佢哋嗰啲便利店嘢食咧係叮嘅嘢食咧，都係你會覺得好似叮完出嚟有。真係普通職場叫嘅感覺。我最近一次去台灣嘅時候，我食咗佢一個雞扒飯。嗱咧，香港食嗰啲叮叮雞扒飯，講真，叮完出嚟又乾又細嚿， 同埋有陣勁多油啊， 係啦， 雪藏味， 有雪味，啲料唔足。但我今次去食嗰個咧，個雞係嫩滑嘅， 咁正， 係啊， 估唔到啊， 同埋大份。 不過講到便利店嘅話咧，都可以講下，其實咧泰國同埋韓國嘅便利店都有好嘢食嘅，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去旅行嘅話咧。就可以睇下唔同地方嘅便利店，唔一定要食啲好贵嘅餐厅。 系啊，系啊， 所以我就有呢个嘅师培咧讲嘅呢个嘅领略啊。所以我成日去亲唔同地方咧，我都一定会去佢嘅超级便利店同超级市场嘅。咁便利店就系每一日夜晚食完晚饭之后，点都一定临翻酒店之前去一转先。就算几饱都买定啲嘢翻去酒店嗰度食咁样嘅。咁好啦，咁啊头先都讲阿的神去台湾一定会癫咗啦。咁阿乐都有讲过去日本啊，其实阿斌都系啦，黐咗线，滴滴都系食饭团就已经够噶啦。好滿足噶啦，系啦， 佢仲要買幾個噶嘛？ 系 佢咁，系佢食好多嘢嘅嗰度，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味道嘅。 佢成日夜晚好多嘢食， 我都接受到啊。其實，即如果你叫我去旅行咧， 系啊， 唔係嘅，咁當然 唔係啊。你話班食嘢問過你咩？ 係咯，佢真係俾條圖你睇 ，O 唔 OK 啊？ 嗱，我係想講咧，如果我去台灣同日本， 我想睇喎。 我想講，如果我餐餐都食便利店，咪 OK 嘅。 咩啊？你問咩啊？ 我話如果我餐餐都食便利店係 OK 嘅，即係佢個 quality 我係接受到嘅呢兩個地方嘅便利店。 好， 咁好啦。咁其實咧喺呢個台灣咧，根據統計啊，台灣便利店咧一年啊賣出呢個飯團啊，估下俾你估下幾多個？一年啊， 一年應該都以萬計啦，係嘛？ 我覺得幾十萬， 十萬， 十萬計。 系 十万二百万， 十万我大你二百万， 大二百万 台币计啊，你唔好以港币计。 台币 价 钱 价钱 亿啦，咁样要过，觉得系，仲要台币咁，即系要乘四噶嘛。我估 即系几多啊？ 除四啊嘛。 我估三亿， 系 三亿啊？ 你知唔知即系几多噶？你知唔知即系几多噶？ 即系三亿计翻港币几多？ 三亿计翻港币八千万到咯，系咪啊？八四三十二啊！ 你知唔知台湾饭团几钱一个啊？ 六十蚊个。 你系咪有食过噶？ 有 佢系唔系好贵嘅啫嘛？ 系啊， 六十蚊台币 咯， 系咯， 系啊， 几多咧咁？ 系师培咧？ 我觉得咁啊，再大啲先。如果讲钱嘅话，五千万 台币， 台币太少啊，即系要再多啲嘅。 好啦，的神 五百万， 五百万。 我头先千都唔够喎， 台币先你计你几多？ 我头先五千喎， 我咪话太 少。哦，五千啊 ，sorry， 大啲。 一亿， 好啦，丁答案的神啱咗。 哇， 好劲！ 系啦，佢以破亿计嘅，唔系。 係啦，破億計嘅，而佢個產值啊，即係生產率啊，係30億咁多，係啦，咁啊，唔係喎，30億即係你多啲喎， 我估3億咋都 係，係啦，總之佢就係咧產值估計係超過30億，咁就冇講到買嘅時候係幾多啦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話啦，如果就咁以飯團嚟計嘅話，我俾你估可以圍住台灣兜幾多個圈？ 以飯 點樣以飯 團？即係一個個飯團砌埋一條人鏈嘅話，一飯團鏈嘅話可以兜過台灣。 咁如果30億咁，梗係多圈得好緊要啦。 30億係個錢， 咁要睇下台灣有幾大。 佢係產量喎， 產量 OK。 不過30億係個產量喎。 我覺得5個圈啦，少少地得唔得？ 一個係7 cm， 30億， 我估10個圈，都係10個內嘅，成8個咯。 我估完啊，頭先 5個啊嘛，你話 係啊，5個 係。其實是阿樂啱嘅，所以我 10個 係啊，所以我估阿樂係有偷睇我個，因為我喺電話度咧直情揸住嚟睇咁樣， 我睇唔到。 但係其實咧，仲要咧最爆嗰樣嘢就係啦，咁大家都知道，通常食飯團嘅就係日本啦，大家都知道出產地都係飯團，都係日本啦，因為我哋香港可能叫黐飯啊，即係內地啊、中國都係啦。咁但係咧，你知唔知道如果以呢、這個根據喺2015年嘅時候啦，有一份咧一個旅行網站啦，做咗一個世界嘅食飯嘅排行榜，以飯團去計嘅話咧，竟然咧日本係輸咗俾台灣 嘅。哦、 日本係全世界啦，即係佢排行第50位嘅啫。咁佢就話咧，平均每人咧每一日就食大概當飯團計啦，咁就119個 gram。即係大概2.64個飯團，即係2.5個到啦。 哇，好多 飯團！但如果入台灣嚟講咧，反而就多啲啦。佢排行咧就排多8位，就係42位。咁即係話咧，佢平均咧係食3個飯團每一日。所以其實飯團咧，無論對台灣啊、香港啊或者日本啊，甚至乎有好多唔同東南亞嘅地方嘅人咧，都覺得好吸引。 其實日本如果時話少，即係做冇台灣咁好賣咧，都應該合理嘅。因為日本人咧，其實佢哋好中意自己做一啲飯盒便當。咁佢哋其實嗰啲飯團大部分都係已經做咗，佢啲飯團頂多都係賣俾啲遊客。因為日本咧，佢哋做一啲嘅飯團又好啦，三文治又好啦，其實佢哋真係都係靚噶嘛。即係我覺得佢哋係比台灣更勝一籌，因為佢哋好多 fusion 嘢。咁所以佢哋更加多選擇。但係你話講到飯團都合理，因為佢哋自己做便當咧，飯團坐底都有1-2個喺個盒入邊嘅， 咁好啦，咁去到呢度咧，不如去一首歌，跟住因為點解咧？日本咧即係都有啲心思，即係創意搞出嚟嘅，佢哋咧亦都創作咗新嘅2款嘅呢個嘅壽司，即係唔同嘅公司啦。一陣間咧，俾你估下究竟佢整咗啲乜嘢嘅壽司。 爱上你夜满劫数，如沉沦末日下浪漫跳舞，碰唇同恐惧学懒理劝告，任梦幻烟火四散成独幕。你怀疑我怀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满意，哪个纯洁都无耻。你犹豫我犹豫你，我前想怕从此脱去理智，而谁又愿制止？ 也不是说值得。 喂，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讲起我有啲想食嚟嘅， 系咪啊？ 系啊， 紧要我阵间整一个俾你食啊！ 好啊，好啊， 你就讲整。 阿乐食啊！ 喂，快速讲咗先。 好期待嘅系。 系，其实仲有一个调查嘅，咁咧就系咧一啲就系讲日本人啦。咁其实咧，佢哋如果系食呢个嘅饭团嘅话，头十位又系啲咩味咧？即系咩口味佢哋最中意食咧？咁样。咁鳗鱼有冇咧？鳗鱼好似冇。 三文鱼。 三文鱼有上榜，咁我哋逐一讲下啦。原来佢哋有分嘅，男仔女仔都有分别噶。咁啊，女仔啦，头一位三文鱼，男仔都系。第二位咧都一样嘅，就系、是。明太子第三位咧就已經開始唔同噶啦，女仔中意食酸梅多啲嘅，男仔中意食海带，即系呢個嘅就 紫 菜 紫菜類 啦，但叫海带，因為佢濕嗰啲，即系唔係一塊咁樣。第四位亦都唔同嘅，第四位咧呢個女仔中意食金槍魚梅澳，咁我唔知咩嚟噶啦，係啦，即係因為我唔知梅澳係咩啊。 金槍魚啊， 係啊， 好容易會變質嘛，好似即係飯團嗰啲，我成日覺得咧又。擺魚嗰啲咧，三文魚都係嘅，好容易變質嘅，我覺得。 咁第男仔第四位先至係酸梅嘅，而第五位咧女仔咧就係魚子，跟住咧男仔就係堅，即係堅魚個堅， 堅 即係嗰塊好似木魚一塊塊好薄嗰啲咁樣嘅。咁啊，而家快速講下十位啦。第十位如果你話全部人總括嚟講嘅話，成個日本咧第十位就係梅肉啊。咁梅肉即係乜嘢咧？即係呢一啲梅子啦，已經醃。用鹽醃咗之後再曬乾咗嘅咁樣，跟住第八位咧就係齋第九位即係齋鹽粉， 嗯， 跟住鹽 係啊，即係 鹽嘅飯團， 即係鹹嘅飯團咯， 係啦。跟住之後第八位就係煎魚啦，即係頭先所講咧，用煎魚分煙燻製咗之後再片成一薄薄薄片，再加啲醬油落去嘅。跟住咧第七位就係魚子，第六位就金槍魚，即係吞拿魚啦。第五位咧就係鱈魚子，第四位就係昆布，即係頭先所講海帶啦。第三位就是梅干，即是刚才我讲的梅啦。是啦，第二位就是明太子，第一位呢就是这个沙文鱼。 啊、 一首歌之前我都有讲过啦，就是说其实现在呢日本都推出了一些新的创意寿司。 啊、 其中一样呢是饮得的。 饮得的寿司 饮得的饭团。 饮得的饭团。 是啦，那这个是什么呢？就说呢根据他们有一个新闻报道，就说这个饮得的饭团呢，那就是大概就180克到啦，那就是等于一个饭团的大小的。那而且呢这些人一定大家你们幻想到一定是很噁心啊，去粥啊。 不是喎，糙米酱咯。 是啦，泡饭啦。 即是糙米酱咯，糙米汁咯。 是啦，即是类近这样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啦，即是呢入面呢其中佢呢个嘅记者啦，佢都有真係试过。佢就话真係望落去嘅时候係倒出嚟一劈嘢好鬼核突嘅。咁、那个液体状系点样呢？好似啲啫喱咁样啊，结塔塔 浆糊咯。 是啦、因为其实佢有分两隻味嘅，一种就叫梅子柴鱼，一种就系梅子昆布。咁但係呢原来佢哋话食落去嘅时候几得意㗎喎，因为如果梅子版本嘅话真係有果肉啊咁样，好啦，第二样就系叫做魔鬼鱼饭团， 哇，应该正喎、啊， 呢个系翻出嚟嘅啫，即系重新再推出嘅啫，呢、 哦 這个魔鬼鱼饭团，好啦，你又觉得正嘅魔鬼、啊， 觉得好恐怖啊， 唔系，系魔鬼鱼啊， 鱼啊。 魔鬼 魚， 魔鬼魚，哦，咁、哦、我唔知 系魔鬼魚啊！ 我即刻谂会唔会系辣嘅饭团咧？ 系 开魔鬼令到你 都唔出奇啊！地獄嗰啲 系啦，咁啊，其实唔系嘅，一阵间会整一个模拟版嘅魔鬼魚饭团俾你食，系冇惊咧？好啦，今日快速讲啦，咁呢个其实系乜嘢咧？就系、是、一个日本一个好即系台湾人好中意去嘅超级市场啦。咁呢一个嘅市场咧，几乎每个礼拜三都会有新嘅嘢推出嘅，因为之前咧佢就话咧有一个嘅话题引爆嘅魚饭团啦，就系呢个魔鬼鱼饭团啦。佢哋决定重新咧，再喺秋季嘅时候再推出呢个嘅饭团。咁点解叫魔鬼鱼饭团咧？原来因为人哋一食嘅时候咧，就太好味，好味到欲罢不能，不停食食食食食， 欲罢不能。 所以就话佢好似魔鬼咁样引诱你咁话。咁佢咧就讲到咧，我就咁睇都觉得好食嘅，仲有啲天妇罗嗰啲碎啊。佢再加一啲嘅煎面嘅醬汁啦，跟住再加埋一啲海苔，即係紫菜啦，撈埋落個飯團入面。咁跟住之後咧，所以你一食嘅時候咧，哇！加埋啲葱花嗰啲嘅時候，一諗起已經想食啦。 煎面嘅醬汁真係冇得輸。 係，仲要再加埋一個花枝，即係魷魚碎咁樣擺埋落去咁樣嘅。咁呢一個就係魔鬼魚飯團。聽完之後有冇 好正先？ 唔係，唔記得咗幾錢，佢有寫嘅，我冇畫低。好啦，今日喺呢度啦，剩返少少時間，其實我都有整一個嘅飯團俾你，咁我陣間我覺得可以拍片俾大家睇。 好啊， 講俾大家聽嘅材料先，唔使驚，材料就係、是。 唔驚啊！ 魔鬼魚飯團呢個 你哋食啊嘛？ 材料咧就係、是日本嗰啲嘅類似麻醬嗰啲沙律醬、麻醬啦。咁跟住之後有紫菜啦，跟住之後我再攞咗一個嘅零食嘅乜乜麵，因為我想去脆口啲、哦，再加埋咧一個嘅壽司飯，係、 嗯、 啦，一陣間變成點咧？我覺得應該好食嘅。 最緊要洗手先， 欲罷不能咁樣。 好啊， 魔鬼魚飯團啊！ 嚟啦，茉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多区马路仍然有路障，交通未完全恢复。市民下午自发到港大附近和九龙塘清理路障。下午四点几，在联福道旁边的解放军军营外面，多个军人操出协助清理路障。有人持有扫把和水桶执起路上的砖头，有人将沙石扫走。消防人员亦都在现场协助，有防暴警察戒备。较早的时候，在联合道有人将马路上的砖块等的杂物搬到旁边。而在港大对开的薄扶林道，有人自备工具清理泥石，有人说是响应网上号召自发参与。薄扶林道之后全线开通。期间在场人士一度同外籍人士发生口角，亦都有同戴口罩的黑衣人理论。有警员凌晨在旺角清场期间向一个记者发射怀疑海绵弹。监警会前秘书长朱敏健表示，不认同有讲法指警队已经失控，认为属于严重指控，要有实质的证据支持。又说涉事的记者如果认为警员滥权或者违规，应该先透过监警会的制度投诉，再检视制度是不是有功效。对于有警员称呼市民是曱甴，本身是评基会主席的朱敏健认为有关称呼不适当，但似乎没有违反歧视条例的内容。对于监警会国际专家小组成员认为监警会不足以应付近期的事件，建议由独立机构调查。朱敏健说一直不反对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但他个人认为可以先加强监警会的权力。中大表示大量设施遭受毁坏，校方评估风险以及是安排人手清理主要出入口的障碍物，必要时会寻求消防或者是相关部门协助处理危险品。中大又会增聘保安员驻守，再评估各间书院、学系以及是实验室的破坏情况和修复安排，再另行通知教职员。中大话，过去一个星期，校园内的交通工具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或者被非法取用。由于部分损毁严重，维修检查需时，现正评估复修时间，现正评估复修情况，并且开始联络其他校巴服务公司，为员工在复工之后提供有限度的校巴穿梭服务。中大表示，近日收到大量同事、同学以及校友的信息，表示乐意回学校协助。校方明白成员心系校园，但是由于交通问题以及需要处理危险品，呼吁他们暂时切勿回去校园。一个17岁的应届 DSE 男考生涉嫌星期四在中环置地广场外面管有一支镭射笔和七樽易燃液体，被控一项在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案件押后至1月13号再讯，以待索取化验报告和警方进一步调查。被告获准以10,000元保释外出，期间需要遵守禁足令和宵禁令。被告黄俊杰获准以10,000港元保释外出，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交出所有旅游证件，需要遵守每晚10点至到第二日早上7点的宵禁令，需要居住在报称的地址，并且到警署报到，亦都需要禁足整个香港岛范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一大致天晴，晚上北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你首先同你跟进封路，而家九龙区弥敦道来回方向近山东街以及系介乎亚皆老街同埋登打士街嘅一段已经重开翻。另外，大埔公路马料水段咧亦都已经重开啦。不过而家七贤道南、畅运道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而卫理道、谷主道同埋西九龙走廊咧系有改道，而家系不能转入加士居道。另外喺公共运输方面，而家巴士方面。龙运巴士的服务是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的来回方向仍然是需要封闭， 不过坚拿道天桥去湾仔交汇处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比较挤塞，车龙一直排到去和富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坚尼地城方向是车多。在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一段是挤塞，龙尾在界限街近住书院道。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市中心一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北港路。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听日约咗人去集会，冇时间陪你啦。 咦，新闻报道话嗰个系非法集会，出席嘅人都有机会被控非法集结，你唔知咩？仲有，而家呢啲活动成日都演变成暴力冲突，甚至周围纵火同刑事毁坏，搞到香港立立乱。你同你啲朋友都唔好去，唔好助长暴力，我哋先可以快啲过翻啲平静安乐嘅日子。 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不加闹鬼啊！后楼梯成日听到有把女人声喺度唱歌， 我听到有把女人声好悠然咁唱歌啊 ，Tony。 咦，把声有几分似吴若希，点解唔系唱越难越爱？点解变咗女鬼嘅？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号召韩国乐坛精英 K-pop Magic。Yeah, yeah, oh baby, got you. 与别不同的音乐选择，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 K-pop 新势力。 小姐，我哋系周末友情人调查公司 Weekend Love Lab 嗰边打过嚟噶，唔知你单身咗几耐咧？ 吓、啊，你又知道单身嘅？不过我都单身咗成十年噶啦。 咁如果寂寞指数一系最低，十系最高，咁你会俾几多分自己咧？ 喂，单身咁又唔一定代表寂寞。我如果不知几健康几快乐，你呢个调查结果几时出噶？系咪呃人噶？ 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芬同埋崔杰同主持嘅周末友情人就有得听。今个星期嘅题目系边个救我单？ 喂，咁我算唔算最单啊？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Take it out the rain, doesn't make it dance when you jump with your friends at a party. What's your favorite song? Doesn't make it smile.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a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 never get there, but I'm gonna try. If it's 10,000 hours or the rest of my life, I'm gonna love you.Did you get your middle name from your grandma? When you think about you forever now, do you think of me? When you close your eyes, tell me what are you dreaming? Everything I wanna know it all. I'd spend 10,000 hours and 10,000 more. Oh, if that's what it takes to learn that sweetheart of yours. And I might10,000 hours 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着下来，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动作，我哋继续啦，承接上个星期 Art Vinyl 嘅题目啦，揾嚟 Eric So， 系 Kenny， 大家好 ，Kenny， 仲有阿 B，Hello， 系啦，一齐倾倾偈。咁上个礼拜就讲咗个活动嘅由来啦，同埋上年嘅一啲嘅体验啊经历啦。咁今个礼拜就想问 Eric 多少少啦，因为上年咧由零开始处理啦、举办啦，咁啊一定会遇到好多头痛嘅情况啦。我好记得你曾经讲嘅话，哇！我淨係搞个流程啊，点样样用呢个自动贩卖机去解决排队党嘅问题。 嗯， 哇，搞到头发都少咗咁滞 啊，自动飞啊，嗰啲真係 唔使餐厅。咁其实个难度喺边度呢？ 其实嗱，好似所讲啊，因为即係如果识我嘅朋友成日都听到我讲，就是，我哋要做得一样嘢嘅首要解决就係公开、公平、公正。 嗯， 即係免却咗之前啲参与嘅朋友啊，或者中意你嘅朋友去面对一啲佢哋成日觉得唔公平，或者成日面对一啲好痛苦嘅经历，我要解决咗呢啲嘢先。如果唔系嘅，我做出嚟都系重复紧嘅，咁我做出嚟又为乜咧？咁就系揾自己笨啫。咁，所以一定要解决呢啲问题。所以上次你提及就话啊，好痛苦，系好痛苦。咁但系要解决问题，从来都痛苦噶啦。吓，咁所以上次我哋因为第一次，咁其实我哋正所谓经验都唔系好多，咁但系都尽量尝试去令到呢样嘢系行得顺啲。咁所以都花咗一啲颇长嘅时间去沟通啊，或者吸取意见啊。咁所以上次如果大家经历过，就发现有一部叫做自动贩卖机，我哋用咗嚟系做一种抽选。令到嗰樣嘢係大家參與到，唔使用一啲好痛苦嘅方法去達到佢哋目標啦。咁出嚟之後呢，其實即係都幾好嘅，就係原來都真係 work 喎，樣嘢幾有趣喎。咁我哋打咗支強心針啦。 嗯， 今年呢，我哋又正所謂唔可以滿足嘅，我哋又放棄唔用嗰部機啦。 哦， 我哋又有新嘅方式 推倒重來 啦。係啦，希望嗰樣嘢再進化，令到樣嘢再 smooth。咁所以呢樣嘢呢，就我又俾咗好大壓力主辦單位阿 B， 咁因為佢話：喂，你又嚟呀？咁我係呀，又嚟呀。咁跟住佢就諗啊，如果用一啲電腦嘅 program， 係咪再可以將樣嘢簡化之餘，又係去得再順啲呢？咁呢個我又交返個波俾佢啦。 係啦，咁究竟個玩法係點呀？阿 B， 我同上年一樣嘅，咁只不過將個痛苦係建立喺我哋主辦單位身上啫，因為其實都有第一輪抽籤，就係大家要send email 嚟啊，寫低啲個人資料咁樣。咁試過有2000多-3000人㗎，咁但係我哋只不過揀200人喎。咁佢點樣喺2000多-3000人揀200人？其實係 random 嘅，但係 random 之餘咧，我哋中間咧又要做啲 screening 喎。點解咧？譬如因為有好多人會重複登記啦，Eric 一、Eric 二、Eric 三咁樣，咁你冇理由抽到 Eric 一、二、三咁樣噶嘛。咁所以我哋首先將我啲同事好痛苦啊，即係做到半夜就係睇下，哇！呢啲嘅 人肉篩選， 人肉篩選有冇啲好？好古惑，好懷疑，同一個電話 number 但係唔同人名嘅，係可以。咁所以係啊，咁我哋首先將嗰個篩選，由第一輪篩選就係篩咗啲可疑㗎啦。咁跟住再一個好 random 咁樣抽咗嗰啲參加者，就可以再係喺職場再抽選啦咁樣。咁今年亦都一樣嘅，咁我哋都係會有第一輪抽籤啦，都係有 email 咁樣，咁亦都係去到會場。咁我哋今次就互動少少啦，咁就係 好似買童軍獎券咁樣嘅，咁嗰度會有個 number， 咁就係買咗幾多就將嗰個飛尾就掉喺個箱度，咁就俾返 artist， 你唔該自己抽返啲幸運兒出嚟啦、 哦。 即係譬如啊， 即係上至下由左至右嗰啲飛尾就可以俾佢。 係啦係啦，咁就確保即係嗰啲一定有嚟到嘛，因為佢即刻即場抌落去咁啊，亦都係由 artist 去做抽嗰個幸運兒，咁大家就唔會覺得我哋唔公平。喂，你哋係咪自己內部㗎？定啊，唔係嘅喎，嗰啲 artist 抽出嚟喎，即場抽，咁就即場貼翻個 number， 哦，幾多號中獎？咁佢哋會製造呢個氣氛啊，我中獎啦，咁樣就去攞咁樣。 我幻想得到好似日本咧，有啲浪浪噹噹噹噹噹， 係啊，有啲 搞，然之後就出咗嚟啦。陳大文，恭喜你啊！咁啊嗱，都要問一問 Kenny， 咁啊上年咧就有啲時候見到你，有啲時候見你唔到嘅。咁啊，亦都即係大家對你嘅作品不斷咁，即係好希望可以選購得到啦，又或者有啲真係想同你傾偈嘅。咁啊，其實作為一個參展商啦，或者真係一個 artist， 你覺得呢個模式又係點樣樣咧？ Avalo 最有趣嘅地方就係佢可以提供咗一個比較好自然嘅方式，俾一啲fans 同埋啲 artist 可以好近距離交流嘅。咁但係呢個都好討厭嘅，因為我唔係話啲嚟買嘢嘅朋友討厭嘅。嗰、那個主辦單位好討厭，佢就要製造一個咁近距離，等我哋走都走唔甩。咁咧就 廁所都冇得， 係啦，大家就捉住你，同你影下相啊，同你傾下偈咁樣。咁其實係真係好開心嘅。不過咧，就嗰個密度啊好高啦。咁、所以對於嚟買嘢嘅朋友嚟講，其實開心嘅，因為你想見邊個，基本上你已經好容易揾到佢，即係簽個名啊咩都容易好多。同埋最正就係、我哋又唔使處理啲貨啦。咁相對上我哋得閒。咁基本上你冇藉口唔企喺度嘅， 即係個模式就係、是、哦，你設計咗，譬如可能有啲特別版本嘅，咁然之後就中央處理曬㗎啦， 中央處理曬，好、 哦、 方便嘅。 咁就變咗你就即係成個人好似看板娘咁樣坐喺度，大家好，我係 Kenny， 大家 係啦，即係咁佢有啲乜嘢有咩新冤啊，或者有啲咩趣事啊，咁佢就會同你直接喺度交流咁樣咯，幾 OK 嘅呢、這個方法。 我咪即係兩日裏邊講咗成年嘅量咯，會 係啊， 冇停過。 所以我亦都諗到方法，點樣可以俾自己逃離一陣咧？就係得閒翻去補下貨啊，咁樣 翻翻去自己 studio 嗰度攞翻啲貨翻嚟。 因為佢嘅銷售係幾好幾方便，就喳喳聲好多嘢就去得好快。咁我哋就趁啲時間又近啦，咁、我翻公司又近，我就翻去攞啲貨翻嚟，咁大家又等你啦，咁樣咁幾得意嘅件事。咁佢見到咦 Kenny 又翻嚟啦，咁又可能又諗又有啲咩新嘢咧，咁樣 就製造咗啲期待。誒佢幾時又翻嚟咧？咁樣喺成個活動裏邊啦，咁你有咁多時間同你嘅粉絲啦，或者真係玩家去交流啦，有冇啲有趣嘅事情係真係即係傾過？即係頭先話新冤噶嘛？ 基本上最多時間會發生就係你要負責湊下人哋嗰啲仔女啦， 真係㗎，即係佢擺低個 B 俾你， 咁啊個小朋友好中意你，咁你又冇理由唔同佢玩一陣㗎嘛，咁啊輪流咁啊湊下啲仔女，佢哋又可以又行開又買公仔咁樣啦， 係、哦、啊，哇！睇嚟第日我都可以帶個女交俾你湊一陣， 變咗係托兒啊！我呢邊幾開心， 又有玩具可以俾佢玩， 咁、我趁機又喺耳邊就話咧，你要中意 Molly 啊！佢洗佢腦 啊！佢催眠，喺度催眠。咁啊，都同翻阿 Eric 傾多陣啦。因為成個 Art Vinyl 上年搞咗第一年啦、今年第二年都有一啲成效，同你預期係好相近嘅。咁、如果再長遠發展落去嘅時候，有冇啲再宏觀啲嘅目標，甚至乎一啲遠大啲嘅理想、想再發生 achieve 咗？ 其實有嘅，因為好似正話不停講啦，我哋想。喺呢一個範疇入面將樣嘢去拓展多啲選擇俾大家啦，叫做咁同時間就話喺本土我哋自己去發生之餘，其實我就想將呢樣嘢帶去其他地方，即係似係一個旅行團咁嘅形式，就係帶成班朋友或者同行或者叫參與嘅唔同嘅單位一齊出去玩。咁用玩嘅過程中去達到目的，呢、這個都係一定係大家會好開心同埋好 enjoy 去做嘅嘢咯。咁所以其實將會希望就係話，如果我哋喺香港呢度，正話我哋啲叫做流程啊，所有嘢都行得順啦，之餘大家叫做冇投訴啦，仲要玩得開心嘅時候咧，咁我哋跨出香港就係指日可待咯。 好似好趣喎、哦嗯，真係將香港嘅設計師啦，或者香港嘅玩具啦，嗯、就真係賣向國際。因為呢幾年無論係玩具嘅行業嘅需求啦，又或者係真係我哋所謂玩開膠朗膠呢個需求啦，都喺世界各地慢慢啦，越嚟越大啊。 係啊。因為同埋你會留意到，即係由 day one 我哋廿年前出現，去到今時今日，正話講話喺出面個世界個市場都好大，亦都好多唔同嘅 show 好多成。咁但係你又發現就話一啲叫做比較受歡迎或者有爆炸力嘅，都係我哋一班香港嘅設計師或者 artist 嘅作品或者產品。咁但係翻轉頭，有時我哋又覺得。少少灰啦，叫做就喺香港，我哋呢邊又好似悶悶地，又好似冇咩大事發生到，所以我又成日想將個氣氛可唔可以帶多些少翻嚟我哋香港呢度，令到就算我哋喺本土嘅又好，或者外國嘅朋友或者啲artist 都會過嚟一齊開 party 咧，就唔使淨係去咗第啲地方唔嚟我哋香港玩咧。咁我覺得我想做多些少呢啲，咁令到。即係叫我哋參與玩嘅朋友都覺得，你中意去日本玩，你中意泰國玩，嚟香港玩都好開心啫，可唔可以嚟多啲啊？咁即係我想做翻嘅氣氛，呢個係我成日想做到嘅。 即係振興香港經濟咯。 呢個當然如果做到我就好巴閉啦。 我都有樣嘢，我覺得Art Vinyl 幾特別啦。頭先 Kenny 有提到中央處理嗰個模式好關鍵，因為好多時候做創作啦、製作啦，其實未必太掌握得到管理嗰樣嘢。即係當然你會計成本啊，又會計銷售啊，咁要計嘅。但係埋到去真係展覽裏面咧，其實要處理埋呢類型嘅嘢咧，就變咗其實好虛耗啊！你冇乜一個空間去感受。个展览啦，冇乜空间去同同行去交流啦，甚至乎冇乜空间，好似 Kenny 咁可以同啲粉丝即系臭小朋友，或者真系一个直接嘅接触。我谂呢一点系好重要 啊。系啊，咁所以都要补充翻正话阿 B 提及话我哋嗰个 program， 今次反而个 program 再重点就系落到正话你提及话中央处理嗰个问题。咁今次我哋亦都用一個 program 製造到，就係話我哋會有個 QR code， 咁你啲 fans 埋到嚟想啊、哦，我想買呢個公仔喎。今次咧就直頭我哋有一個每一個產品或者作品都有一個 QR code， 佢只係埋去 scan 咗，就自然會有一個 chart 出咗嚟喺佢個手機上面，佢就可以直接知道就 OK， 等於你好似攞個買送籃。我而家呢隻都有 Ken 呢隻入咗去啦，都有Eric 呢隻入咗去啦。最後呢仲有個時間坑住嘅，因為你嘟咗你係未畀錢，要賣去中央嗰度畀錢。 即係擺咗喺你嘅籃， 擺 喺你嘅車度啫。 係啦，咁但係因為你都明白我哋啲唔係話無限量入賣㗎嘛，全部都 limited edition 嚟㗎嘛。你入咗落籃，你唔去畀錢，你等於收埋咗唔畀人買喎。咁呢個係好唔公平嘅。所以我哋會有個時間坑返。會有翻一個時間，總之你過咗時買俾錢都唔俾你買啦，留翻俾大哥，因為你已經用咗你個機會啦。咁呢個係我哋今次個 program 亦都增加咗落去，令到樣嘢更加公平、更加清晰，而且同時間除咗我哋主辦單位有呢個表可以清晰睇到邊個賣緊咩樣嘢，每個 artist 自己都會有一個 password 可以 log in 入去，知道自己個貨量啊，邊個 hold 咗定係賣咗幾多都會好清晰，就唔使擔心就話。究竟我賣咗幾多啊？究竟有冇人買我啲嘢啊？唔使擔心，自己可以 check 到。咁件事希望就主辦單位同埋啲 artist 自己都會好清晰成件事，就唔使成日擔心，又會走嚟主辦單位。喂，我啲貨點啊？定係喂我有冇賣到啊？定係我啲嘢係繼續喺度啊？定係原來以為賣咗冇賣到、啊？因為上次有少少呢啲情況出現嘅，所以我哋亦都希望喺今次改善到呢樣嘢。 幾好喎、啊！都用 QR code 嘅方法。 係啊，即係直頭係數碼化咗佢啦，大家都喺同一個平台嗰度睇得到。 係啦、 啊，因為如果擺喺部機有陣時，其實我都唔知道，我會變咗幾多咧、 啊。所以我哋又不斷正話講話，不停令樣嘢再 smooth、再舒服，令到大家就總之係嚟玩嘅。 使擔心太多嘢，咁呢個就係我哋最想做到嘅咯。 呢個開心啊！即係去展覽啦，都可以用一種新模式，即係無論係去玩嗰個啦，或者係舉辦嗰個參展嗰個啦，大家都有啲新玩意咧，會有一種嘅新鮮感之餘咧，亦都會令到大家覺得，哎呀，有啲期待啦！究竟個模式又會係點樣樣咧？我諗呢個活力嘅元素好關鍵，令到成個展覽可以繼續傳承落去啦。係啦，無論上一輩玩開玩具嘅，定還是新一輩啱啱入嚟玩嘅，都會有呢一種嘅樂趣喺度。 係啦，同埋今次再有一個我覺得幾有趣，加咗嚟，正話提及咗啊個 Lighting 除咗做展品，今次我哋嗰個展品係可以 auction 去賣嘅。 哦， 所以係好 limit 嘅一個藝術品，真係好似你去蘇富比一樣啦。 我到時遲下可能會拍賣添喎。 係啊，呢個係 大家要舉手。 係啊，一路嘗試，一路去更多嘢俾大家去參與去玩。 好啊，咁啊，今個禮拜再一次多謝三位上嚟一齊分享咗 Art Vinyl 2019嘅諗法啦。咁我期待會唔會係2020真係衝出香港有個 Art Vinyl 旅行團咧？咁樣咁啊。我想報名啊！如果係 好啊， 再次多謝你哋， 好， 多謝 你， 多謝 曬。流動我你換夠。 特別交通消息，請大家留意啦。以下的车站将于今晚八时关闭的。咁列车将不停有关车站，有关车站包括荃湾线的葵芳站、旺角站、油麻地站；观塘线旺角站、油麻地站、黄大仙站、观塘站；港岛线西湾河站、香港大学站；西铁线元朗站。马鞍山线马鞍山站、沙田围站、将军澳线将军澳站、坑口站、轻铁安定站、市中心站以及兆麟站，亦都会暂停服务，请大家留意啦。接住落嚟咧，有关于一啲嘅道路嘅封路嘅事宜啦，地点包括系香港站、香港区嘅。薄扶林道介乎是蒲飞路以及观咸道，观咸道介乎是薄扶林道以及西边街山道。九龙区包括有歌和老街介乎是达之路以及窝打老道，康庄道北行，海底隧道来回方向，七咸道南以及畅运道交界。另外还有七咸道南、畅运道以及柯士甸道的交界，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香港理工大学。柯士甸道介乎是弥敦道以及七咸道南、启田道近德田街。还有跟着是改道的事宜，地点包括有卫理道、公主道以及西九龙走廊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渡船街佐敦道不能够转入加士居道的天桥，基利士南路只能够转入芜湖街，请大家留意。